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美丽，欢迎各位好朋友，每到周一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那今天会有什么样主题的串烧呢？先来听这样的一段吧。可能这一段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是最最熟悉的音乐，但是我相信却是你们也会相信我的眼光会是好听的，对不对？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正在直播。这段可能是最最熟悉的，这是来自于古诺的圣母颂当中那其实也是改编自巴赫他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所以呢也经常会把这样的曲子送到大家耳边的时候，也会直接就说是圣母颂，也是忽略了巴赫在里面的一些旋律。继续来听吧。那下面呢还会有艾尔文他的我的牧者，还有一首是英国的一首民歌，叫做南风轻轻吹，还有一首叫伦敦德里小调。在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样的一段串烧当中，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会有不熟悉，但是绝对好听。在音乐的长河当中，我们所熟悉的可能真的是小小的一粒。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第一段串烧，可能不是你最熟悉的一些旋律，但是却是充满了美妙。 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这样的一段音乐，是有着一些圣歌感觉的《我的牧者》。下面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英国的民歌，民歌和圣歌瞬间就转换。 耳边听到的奥弗涅山区歌曲，就是来自于作曲家康特卢布。康特卢布他本身就生于法国南部的奥弗涅山区，曾经呢在银行工作，但是却立志成为一名作曲家，所以呢就师从丹蒂来学习。在1925年他创建了要收集民歌这样的一个组织，前往法国南部收集了很多当地的民歌还有宗教曲调，所以他非常著名的就是他的民间旋律奥弗涅山区歌曲集。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在这个歌曲集当中的一首歌，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那在第一段串烧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动听的歌。又是一首传统民谣，这首民谣叫做《伦敦德里小调》。此刻听到的是《永恒的美丽》串烧时间，第一段串烧就是动听的歌。 口家居新风尚，立快生活，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立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立快生活。 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9个 High C 的极限挑战，国家大剧院制作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马埃斯特里尼亲情指导，优雅抒情旋律尽展浪漫主义歌剧之美，幽默诙谐剧情捧腹悦享起歌剧之趣，现代版解读打造青春时尚气息，冰雪舞美失效，开启雪国秘境之旅。玛丽娜蒙索、石以杰领衔青春活力阵容，3月14日至18日，《军中女郎》开年巨献。 继续我们的串烧，那刚才还听到的那一段串烧叫做动听的歌，那此刻呢再次回到第二段串烧已经送到你的耳边了。这一段当中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曲调，一些旋律，比如说现在耳边所听到的是来自于贝多芬他的 F 大调第二小提琴浪漫曲，那之后呢还会有田方乐坛里的年轻的王子与公主，还会有柴可夫斯基的将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上面是段呢，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播完的话，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聆听。 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奏响俄罗斯的经典诗篇，展现音乐会文化多彩景观。3月6日，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携手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丰富曲目，大胆勾画俄罗斯民族画卷。3月15日，钢琴演奏大师普莱特涅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戈登、格蒂三位名家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下午到夜间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北京京剧院第5届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即将于3月12号拉开大幕。本届擂台赛不仅有主打的青年京剧演员比赛演出，更设置了展演演出，邀请从魅力春天比赛中走出来的优秀青年演员重回舞台，综合展现人才培养成果。歌手2018第8期节目将于3月9号晚8点播出，中级踢馆歌手霍尊加盟。面对实力强劲的在线歌手们，他承受的压力不小，自曝接到通知时的心情是心里一咯噔。据了解，在首场竞演中，他没有选择大众所预计的《卷珠帘》，而是以姚贝娜的经典作品《红颜劫》登台，突破自我的音乐态度让不少人惊喜。刚刚参加完春晚的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做客《非常近距离》，这也是他首次接受深度访谈。目前迪玛希正在中国开巡回演唱会，他称希望未来计划的演唱会都能场场爆满。近日古巨基、唐文龙、海俊杰为无线节目流行经典50年录影，古巨基表示之后他忙于筹备五月红馆演唱会，至于到时会不会邀请无线新五虎成员上台，他说之前没有想过，不过四虎巨头吃饭的照片有很大回响，到时可以看看大家的档期情况。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续串烧。那在上半时段我也说过，有几段特别著名的音乐，我们也是串成了一段串烧，跟第一段串烧形成了对比。那此刻呢，我们来听到的，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在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一些很著名的音乐。那继续来聆听吧。下面的这一段是来自于德彪西他的月光曲。可能对月光大家最熟悉的是贝多芬的，那贝多芬的月光和德彪西的月光究竟会有怎么样的不同呢？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都充满了朦胧的感觉。抱歉，放错 CD。 好了，现在是德彪西的月光。Thank you.